盗墓搜集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11章，守墓人继续讲，然后在那一瞬间，我想起了墓里面的内容。有一个人，他交了给我一样东西，那个人的长相就很清楚的，就好像真实存在的人一样。不过我从来都没离开过这里。我心头一郁，似乎好像捉住了什么了，心中猛然地冒出了个想法，我立刻就问，这个地宫里面就只有你一个守墓人吗？他就岌了下头。我就立刻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，一个人不可能是从石头里面爆出来的嘛。他如果真是一直这样生活在这里的话，那他的父母呢？我一问父母，这个守墓的人又是暴躁地说不记得。霎时之间，我心里面那个念头就更加清晰了，声音几乎就在发晒震地问，那你记不记得那个人交给你什么东西啊？守墓的人眯了眯眼说，面具。蛤？什么样的面具啊？是不是跟你面上现在戴的一样呢？守墓的人说，不一样，那个面具是玉的，在梦境里面一直这么盯着我。我说，所以你没有杀我是回想起更加多的东西？守墓人就没有说话，算是默认了。我心里面那个想头就越来越强烈了。卜辞曾经说过，有三个人就活落来，而从这个守墓人的口里面却是只有两个。那第三个人究竟存不存在呢？如果存在，那会不会就是眼前的这个守墓人呢？跟住我想起了茶道士，他在个遗书里面所讲的那三个人，一个将得到地鬼王的祝福，一个将成为地鬼王的仆从，而还有一个就会安全地离开。我心里面想眼前的这一个，会不会就是第二个成为地鬼王的仆从那个呢？我心里面转过无数的念头，又联想到他说他不识爷爷，但是他对我的名字有反应，而且还做了一些古怪的梦。难道他是一个呼之欲出的人跳入了我的脑袋里面？这种感觉不要提有几复杂。最后我说，你可不可以将你的面具除低，或者我知道究竟是什么回事呢？守墓的人盯住我看了一看，然后将他的手慢慢地移到了自己的面上，跟住他就将这个青绿色的面具除了落来。在面具的后面出现了一张枯瘦蜡黄胡须喇喳的人，好像是一个木乃伊，他块面几乎都变晒形，但是我还是认得出来是爷爷，是我消失了14年的爷爷陈思远，他居然还在生。我现在脑里面即刻算了一笔的时间章，14年前爷爷60多岁，现在这阵时应该已经80多接近90的人，难道这14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地宫里面？他吃什么，喝什么，靠什么生活？他这个这么旺盛的体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想起了地鬼王，难道由于是地鬼王的原因？ 我而家嘅心头激动不已，巨大嘅喜悦同埋困惑同时涌过嚟，将一切嘅情绪都压低咗，甚至到连激动都冇啦。我眨都唔眨眼咁望住眼前嘅呢个人，佢啲胡须就遮盖咗大半张嘅面，浑浊嘅眼球睇住我讲：你识唔识我啊？识，我识得你。你系边个？佢又是问出咗呢四个字。我深深咁吸咗一啖气，吞咗啖口水，用我最平静嘅声音讲：我系你嘅孙陈元。守墓嘅人瞪大只眼：孙？我边度嚟嘅孙啊？我知道佢已经失忆啦。更确切嚟讲，佢系被某种嘅力量洗咗脑，将自己嘅身份定位成咗一个守墓人。呢一种嘅力量嚟自于边度呢？地鬼王，又或者系个七眼灯？而家睇嚟，爷爷佢一批人当初系近距离咁接触过地鬼王嘅地宫，亦都应该近距离咁接触过个七眼灯。唔知道吕叔仲有就系剩低嘅嗰个后生仔有冇成功到？我睇住佢惊讶嘅表情，岌咗下头，但系佢显然就唔相信，拧咗拧头，声音依旧暴躁咁讲：我一直生活喺呢度，点可能会有孙啊？不过你对我嘅名系咪有印象啊？你从来都冇离开过呢度，又点解会发啲咁奇怪嘅梦啊？如果你一生落嚟就住喺呢度，咁你个父母又系边个啊？你父母喺边度啊？呢一串咁嘅问题逼过去，佢皮包骨蜡黄嘅面上边显露出迟疑。最后佢问：你真系我嘅孙？咁我系边个啊？你系陈思远，一个盗墓者。14年前喺地鬼王墓失踪咗。14年嘅今日，我为咗揾你嘅线索而嚟，但系冇谂到你仲在生。佢沉默咗落嚟，冇几耐，忽然之间，佢喺个墓道啲地砖嗰度揿咗几下，亦都睇唔见有咩动作。周围嘅地砖忽然间转咗一下，露出咗一个缺口，缺口嘅后方出现咗一个石质嘅人头。呢一个人头大眼方耳，嗰条脷咧就好长咁伸咗出嚟，带住诡异嘅笑容睇住我哋。佢干瘦嘅手指头非常之灵活，亦都唔知揿咗嗰个人头嘅边一个部位。我忽然间听到喺呢个墓墙嘅后边发出咗咔咔嘅一声，好似系呢个石门慢慢启动嘅声音。跟住就听到爷爷讲：我唔能够全部相信你，不过我可以放你嘅朋友一马。喺呢度之前，你哋唔能够见面。停咗下，佢好似骷髅咁嘅面疑惑咁望住我，带住一啲渴求咁嘅神色讲：仲有呢？仲有？我先系一懵，跟住就反应过嚟啦。跟住我就将我知道嘅信息就一尾咁由头到尾嘅全部倒晒俾佢听。我哋就坐喺呢一个死寂嘅墓道里边，两个人盘膝而坐，喐都唔喐，唯一喐嘅就只有把嘴。讲到我口干唇燥嘅时候，就攞出啲水出嚟，忍唔住将留俾阿豆腐佢哋嗰啲水都饮鬼埋。咁样嘅一番讲述，经历咗成两个几钟，阿爷就一直喺静静咁听住。讲完之后，我小心翼翼咁问：爷爷，你有冇谂起啲咩啊？佢啊睇住我，零零个头讲：乜嘢都冇，你讲嘅呢啲嘢完全同我无关。我啊沉默咗一下，我讲：所以你仲系唔相信自己嘅身份？佢就岌咗下头。声音咧虽然啊冇咁燥啦，态度亦都收敛咗啲。唉，无奈 我最后就只能够使出杀手锏啦。我讲，嗱，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你嘅身份嘅。佢就冇讲嘢，用只眼系咁睇住我。于是我讲，我阿爷爷咧系有滑骨病嘅，全身嗰啲骨头咧可以同一时间咧就缩起上嚟，捐入俾自己身体，仲要少一倍嘅盗洞噶噃。呢一话一出，对面呢个人终于就显出咗惊愕嘅神色。我知道我讲啱咗啦。我慢慢咁向住佢干瘦嘅身体靠近，佢呢阵时一时之间都难以接受，成个咁呆坐住喺嗰度。我睇见佢冇攻击嘅打算，我就慢慢凑紧咗过去。我终于忍唔住，张开自己嘅双臂，将呢一个只有皮包骨嘅人揽咗入我嘅怀中。以前我孤身一人，毫无牵挂，就好似漂浮喺半空中。但系而家，我觉得有一股力量将我喺个空中拉到咗喺地下，脚踏实地啦。佢冇用佢自己巨大嘅力气嚟推开我，我而家嘅喉咙塞住晒，乜嘢都讲唔出。过咗好耐，我先勉强咁吐出咗几个字：爷爷，我好挂住你啊！ 我要带你离开呢度。 昏暗嘅光线入边，千百年唔见阳光嘅地宫里边，漂浮住积储咗嘅煤灰之气。过咗好耐，我感觉到佢干枯嘅手喺我个背脊上边拍咗一下，用略为粗暴嘅声音讲： 我唔能够离开呢度。 我放开佢讲：点解啊？你点解会变成咁嘅？爷爷拧咗下头，目光就好复杂咁望住我讲： 你跟我嚟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 我睇得出佢嘅目光啊，带住挣扎、怀疑、对未知嘅恐惧。我嘅到嚟可能已经打破咗佢14年嚟嘅平静生活，等佢一时之间都难以接受。我就冇多问，跟住喺佢身后边任由佢带我喺个地宫入边穿梭。喺途中，我就问咗佢一啲问题，将爷爷而家大致嘅状况咧就梳理咗一下。用爷爷嘅话嚟讲，佢有记忆开始就系喺呢个地方啦。佢嘅目的就系守护地宫最主要嘅地方，亦就系地鬼王嘅角室。角室咧系佢唯一未去过嘅地方。除此之外，呢一座地宫事实上系有一条非常之隐晦嘅秘道，接连住地下河同埋外界。佢平时食嘅嘢主要就系通过地下河获得嘅。至于嗰啲衫，佢就收集咗一啲死人嘅衫。我就不由得暗谂，唔通嗰啲裸尸上边嘅衫都系俾阿爷剥晒嘅？不过呢个问题我就冇问。因为对于那些来讲根本上就不重要。我现在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前边这个瘦骨如柴的人。即使现在已经接近90岁的高龄，不过他的身体就没有驼背这样的迹象，只是非常之瘦，皮肤就紧贴住在骨头上边，跟我之前在电视上面见过的那些非洲被活活饿死的儿童一样。虽然我知道阿爷嘅身手比我犀利，但系下意识咧，我仲有一种唔真实嘅感觉，好惊呢个只系我嘅一个梦，或者系一个鬼掩眼，又惊忽然之间会出现啲咩变故，攞咗阿爷条命。之前无牵无挂就行事大胆，而家咧反而就极度警惕起上嚟。行下行下，爷爷忽然之间拧转个头。胡须勒骨的那块面就抽了一下，截出了一个古怪的笑容讲： 这里没什么东西可以害到我的，不用担心。 可能他真的很久没笑过，所以这个他自己认为是安抚的笑容就显得非常之古怪。我就压了一下头， 自己呢就放松咗紧绷住嘅神经。喺呢度14年咯噃，不过有两个地方系爷爷唔敢去嘅，嗰、那个系深深咁埋喺脑海中嘅恐惧同埋敬畏，等佢一直都唔敢踏足。其中一个就系国室，而另外一个就系连通国室嘅一个秘密嘅耳室。我就唔知道爷爷点解会变成咁，但系可以想象，一定系某一种巨大嘅力量对佢影响，而呢一种力量系用一种无形嘅方式话俾佢听，呢两个地方系唔准去，所以喺家阵，阿爷就强压住心头个恐惧，带我行向咗地鬼王嘅角室。佢话：如果你讲嘅系真嘅话，咁我就一定要搞清楚，我系咪仲有一个非常之优秀嘅仔啊？我讲系啊，非常之优秀。你可能就系为咗揾斯登去救佢条命嘅。阿爷就冇讲嘢，继续就向前走。不过我可以睇得到，佢紧紧剩下薄薄嘅肌肉就绷得好紧。